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你好982，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我的男朋友赶紧调到我的城市来工作吧。嗯，我们俩大学在一起，毕业之后就成了异地恋了。我在上海工作，他在北京，除了一些节假日会见一面之外，其他时间见一面真是太不容易了。但是他现在已经在向公司努力申请调到上海分公司来工作，希望这个愿望赶紧实现吧，赶紧结束磨人的异地恋，也希望我们两个能够长长久久地走下去。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 是一个全新的周一的晚上，朋友们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之每周一的旅行单元左右巡航 Stereo Go， 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今天咱们去哪儿逛一逛？ 今天呢厉害的不得了，今天我们要一块聊一聊看关于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能够让人上瘾的带有魔性的运动，而且是一项极限运动， 特别适合夏天聊这个话题，尤其这两天天挺暖和的。 谷雨还没到呢，还 不能算夏天。 最近天气温度比较稳定，我相信之前的反复无常天气已过，所以现在基本上都是春暖花开了。 是是是， 这个时候我们就有的时候寻求一点清凉。 是的，其实呢，可能说在北京，要说四月份想滑雪没戏了，对吧？这个但是 出国还有戏， 没问题。有一个地方就是瑞士，瑞士这个地方一年四季都说可以滑雪，有些地方真的挺奇葩的哈。 对，听说人家那儿的小孩吧，咱们是基本一两岁开始学走路，人家一两岁开始学滑雪。 就是的，我们觉得已经拖后腿了，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够拖后腿，我们今天要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带有魔力的运动，就是去滑雪。但是呢，今天是4月16号，是吧？这个日子非常的厉害啊！今天这个日子，今天我们要把声音都弄得好听一点才行。 没错， 对，比方你们声的声音这么甜美， 一直是这样子的甜美。 啊、对对，我的声音呢，就这样的这个冷静而沉着 啊，因为我们是青年。 对啊。赶紧来先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那个牌给你举还是？ 对，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所以如果你想看到我们，同时我们今天有很多丰富的图片以及视频，想看到的话就不能错过，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就看见了。 是的，那么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之后呢，赶紧来跟我们进行相关的互动，因为这个声音甜美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把4月16号这样的一个世界噪音日把它化解好，因为今天是世界噪音日。我们要进行一种没有噪音的运动，其实滑雪特别适合这样的一项运动，它没有噪音，而听到的都是乐音，比方说你耳边那种的呼啸而过的风声，还有那个雪板和雪摩擦的声音，你乐什么呀？真是， 你知道我想到的是什么吗？ 什么呢？ 我想到的是非常安静滑雪，可能你戴着耳机听着喜欢的音乐，从高山上滑下来。 这其实也是另外一种选择。 但是， 嘛， 有可能之后听到的是嘎吱一声。 有可能，所以今天我们会非常非常周全的帮朋友们来进行一些了解。 我为什么乐成这样呢？ 为什么呢？没有为什么，一会儿我们再慢慢细说。 对，只要您不听到嘎吱一声，整个的滑雪旅程是很美妙的。 但我们今天这个关于安全问题，一会儿会跟朋友们慢慢说到哈。所以呢，关于在瑞士滑雪，包括度假的这个话题，一会儿要跟大家来去从这个滑雪在瑞士的一些起源来慢慢盘点哈。那当然了，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还要来认识两位特别来宾。今天好不容易请到两位来宾到现场哈，因为他们两位都是滑雪中的达人，达人中的达人。来，先欢迎一下女士优先，我们的滑雪达人丹丹，你好。 大家好。 欢迎丹丹。再来欢迎一下我们的魔法学院的院长张岩。 大家好，这个是咱们现在有直播的是吗？ 对，没错， 好吧， 还不太适应哈。 对，我头一次上广播节目有直播，就是以前 有视频直播哈。 对 对 对， 不用穿雪服来上节目。 你们以前做节目穿衣服是吗？ 好了好了，我们这个还是很负责任的节目啊，毕竟是北京青年广播是吧？ 对 啊， 反正我们的区别就是，您是看着我们还是看着镜头，您 都可以啊。都可以都可以。咱话筒还要离得稍微再近一点啊。这个虽然说是视频节目，但是咱们还是应该把声音弄得更加好听一些， 对 是吧？啊，来，嘉宾跟朋友们介绍完之后，一会儿就要看他们俩怎么忽悠，不是怎么那个跟我们传播关于滑雪相关的内容啊。对，这个但节目一开始还是要先进入我们今天更加负责任的一周以来的相关的旅行资讯的单元，来进入我们的潮流风向标。那么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单元潮流风向标相关的旅行资讯，那其实呢我们也看到了一周以来有各种各样的大事小情发生。首先吧，咱们还是来先从这个昨天这个发生在国航 CA1350 次航班的事情来说起。 4月15号发生在国航 CA1350 航班的劫持恐吓乘务人员的事件，也就是当天下午1点左右是已经得到成功的处置。犯罪嫌疑人徐某，男，41岁，湖南安化人，他有精神病史，这个人目前已经被警方成功的抓获，该事件无人员伤亡，这也是值得庆幸的部分。经初步的调查呢，犯罪嫌疑人徐某乘坐该航班飞往北京的途中呢，因突发了精神疾病，手持钢笔挟持一位乘务人员，导致该航班9点58分备降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事发后呢，河南公安机关和相关部门迅速开展了处置，经工作，这个乘客于10点50分全部安全下机，下午1点左右 犯罪嫌疑人徐某被成功的抓获，目前事件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嗯，是的，那么其实像这个事件我们也会到时候跟朋友们去进行持续的关注哈，在飞行途中可能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啊，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各位乘客朋友们能够留心您身边的人与事，当然也要保持好自己的相关随身物品，不要丢失，不要遗落啊。当然其实我们在这里，我记得上次节目当中苗山也提示过朋友们，在这个航班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 对， 包括手机该关就要关啊，尤其是在航班的这个起飞降落滑行期间，飞行模式一定记得打开啊，在平常也一样记住这个咱们要遵守相应的规则才行。 对，遵守规定非常重要。 嗯， 同时呢，一旦就发生这种事件，我们尽量还是鼓励大家不要恶意的传播一些谣言，比如说目前我们刚才念的消息是官方一个比较准确真实的消息，但是我也看到微信朋友圈很多人发布了，就是说什么的都有， 谣言漫天啊。 对，咱们呢就是不管别人，咱们自己做到不去散布谣言。 嗯，来，这个关于我们今天这个第一条的头条内容先关注完之后，再来关注一下第二条内容，也是跟咱们的切身的旅行有关系的。国务院同意设立边境旅游试验区，那么我们的记者从文化部还有旅游网站获得到，这个国务院已经同意设立了像是内蒙古满洲里、广西的防城港边境的旅游试验区。文化和旅游部、外交部、发展改革委、国家民委、公安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以及海关总署、体育总局等10部门联合印发了文化和旅游部门等10部门关于印发内蒙古满洲里、广西防城港边境旅游试验区的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嗯， 那这也是对未来咱们建设边境旅游试验区的一些具体安排进行了相关的部署啊。 对于未来呢建设边境旅游试验区的具体安排呢，文化和旅游部相关的负责人就透露，首先是要推动试验区改革探索边境的旅游制度，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重点改革创新人员、自驾车团体旅游便利化等制度，形成推动边境旅游蓬勃发展的制度保障。 嗯， 同时呢，推动试验区加大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边境文化旅游产业。 是的，我们也期待能够在未来我们这个中国相关的边境的一种口岸的地方啊，有一些全新的旅行方式产生。 嗯， 哎，这是关于咱们在边境地区，咱们下面要出国了。哎， 终于出国了， 还要出国玩一玩了。 这也得提示大家一下， 对， 以后去日本旅游住一晚，可能或交两次税 啊。对， 这 个、这 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啊，就是在4月11号，也是上周刚刚发布的一个事情，就是日本政府4月11号刚刚完成了这个修法啊，要增设新的税种，叫做国际观光旅客税啊。 这就是收我们外国游客的税是吧？ 没错，就针对你收的。 凭什么收我的？ 因为你去滑雪呀、啊。是吧？其实是这样啊，因为呢，从明年开始啊，自日本离境都要苛征1000日元的出境税。但是未来呢，赴日旅游增加的成本不止这一项啊，多个地方呢，政府正在研议开征住宿税，甚至部分还将会开征这个一些其他的税种，不排除会，比如住一晚上得交两种税或两次的税。这个其实日本的观光旅游行行业还是非常的蓬勃发展的。 对， 近两年这个赴日旅游的游客们是快速增长。 嗯， 那日本各个地方呢也是自治体有着一些意愿啊，想要开征住宿税， 嗯， 作为观光设施维护与翻新的新的财源。例如在游客当中去这个聘请能说会道啊，各这个就多国语言能力的人们，就为服务多国游客们。 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征那些需要语言帮助的人的税啊。嗯，我不需要，我蒙着可以走，我蒙着走， 蒙着走。 对， 你甭管我是吧？我爱咋地咋地哈。 我猜， 我这是跟他们比划，写中文让他们都识中文喽。 不过说实话，日本这个多语言的这种方便大家沟通的这个怎么说呢？ 真的是问题， 其实是个便利条件，对于游客来说，因为英语在日本 不通行， 确实不太通行。 啊、没错，我也都发现这个问题了。 这提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住宿税，目前日本只有东京都和大阪府是开征住宿税的。 嗯， 东京都呢在2002年就率先的开征了住宿税，每人每晚住宿费用在10000到15000日元之间，课征是100日元。 嗯， 超过1.5万日元的课征是200元。大阪府呢则是在去年开始开征，每人每晚住宿费用在10000到15000日元之间，课征是100日元，1.5万到2万日元课征200元，还有20000日元以上的是课征300元的税费。 是的，那其实呢应该说这个征的税费数额其实还不算很小的一笔数额。 嗯， 我相信二位嘉宾啊都在这个日本滑过雪啊，能不能跟我们说说看当时你们这个住宿 的时候在日本那边贵不贵，怎么个情况，这个日本的旅行费用是不是感觉令人也是啧舌呀哈、啊、能不能谁给我们说说看。 我觉得是这样啊，如果按国内的酒店规模来看，日本的酒店是贵的，因为它房间都特别小， 特别小哈。 对，就是一个让我们感觉十几平米的一间屋，你卖合人民币大概七八百到一千多， 单人床的房，双人床的价儿。 对，在北京的话，咱们正常应该能有个30多平米吧，一个四五星级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价， 差不多了啊。 但是呢，你要从卫生程度和服务这个角度看的话，其实真的不贵，就是服务和卫生，我比我们的同档次酒店真的要好。 看来还是这个愿意花这笔更多余的这个税钱呢，是吧？ 它其实那个很少， 很少。 我觉得相对于。其实我更关心，我看到这条新闻，我更关心什么呢？就是在机场离境的时候多收1000日元，是不是还得单设一窗口，还得交钱，会影响我排队的这个对，增加我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比那1000日元 嗯，没错没错。 能不能网上直接办了哈？ 对，我也觉得也是，就是说什么扫一二维码，我直接就过。 他那儿连移动支付还不太行呢。 我觉得估计悬 困难，而且他要拿日语跟你沟通就毁了这事儿就。 可以写中文字条， 可以写中国 字 条，好多 支付宝行不行？是不是啊？来，这是关于日本的这个相关的住宿交税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内容，这个事儿其实发布会现场苗山到访了哈。 耶！ 对，给我们再来一下前方的内容。 我还有好消息。 对对对，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关于欧铁的事情。 对，上周呢，这个欧铁集团就发布中国旅客市场洞察报告以及2018年新产品的推介。 哎， 比如说在北京举办的活动上呢，活动主办方分享了针对中国旅客的市场洞察以及新的一年，也就今年的新线路的详细信息，以及在旅途中欧铁通票使用者可以享受到哪些新增的优惠以及折扣项目呢？为了让中国游客拥有更加灵活自由的旅游体验，欧铁集团呢将通票无缝覆盖到28个欧洲国家。与此同时呢，今年的年初呢，欧铁推出了全新的捷克到波兰的通票，两国自选通票是参观像布拉格、克鲁姆洛夫 、 啊、我为什么每次道夫的都是这样，还有华沙 道夫是吗？什么夫还有什么道夫的 就是布拉布拉夫 啊， 就是比如说像布拉格、布拉布拉夫还有华沙这些越来越热门的目的地的理想的方式就是用这种欧洲通票，尤其是两国通票也是非常理想的方式。欧洲通票呢，这个产品最近新添的两个新成员就是土耳其通票还有欧铁的塞尔维亚通票，这将成为中国游客造访东欧的一个新方式。所以 今年真的是东欧兴起的新的旅游方式、啊、 对，欧洲通票现在覆盖东欧国家越来越广了， 没错， 以前西欧比较多。 那这回我们可以说是买一个通票或者买多重国家的一种套票，有更加好的娱乐方式。 我从2010年第一次买的这个票， 你有吗？ 我买过三次，历史上 买过三次呢啊、 历史上我买过三次。 用户体验如何？ 就简单谈一下我的用户体验。 啊、 对于我最开始2010年独自出行的时候，那个时候独自背包旅行的经验不是很丰富的情况下，这个欧洲通票真的帮了我很多忙。 曾经有半年时间，我的台里没有看见苗山，他把自己丢了在欧洲。 我真的第一趟我去匈牙利一个人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去的欧洲通票，用的欧洲通票，从匈牙利坐的夜车去了意大利。然后去罗马不能直接坐火车去，要在维也纳转火车。我当时早上起来在那个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机场，本来是到航班应该是7:30到，早上起来、结果可能是飞行员非常着急回家吃早饭， 结果 凌晨5:10就到了、 提前那么多。 对，然后呢，结果除了我以外，飞机上所有的人可能都是匈牙利到中国来旅游的旅行团、一下飞机之后一辆大车把他们带走了，就剩下我一个人。然后我问了谁都不知道该怎么用英语告诉我，因为他们英语不好、夜里值夜班的都是叔叔大爷、爷爷奶奶们，然后都说 no English， 没有英语的帮助、然后我说有什么车可以坐，他们说没有，太早了。然后我一个人在鹅毛大雪的12月坐在台阶上哭了一刻钟，真的。然后第一次旅行， 眼泪没有被冻在地上吧？ 然后最有意思的是，大概一刻钟左右，有一个老爷爷走过来拍拍我，他用仅有的英语跟我说：“去那边。 ”Nice to meet you。 那个，Hi， 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too。 那个老爷爷就说 ：“Newspaper，、就是说卖报纸的那边，你去问他，他说英语，他只是用。”单个单词拼给我、我就觉得有一丝希望，我拎着我的箱子去找那个人，那个人相对年轻、他正在出摊儿、我就问他，我说您好，您会说英语吗？他会说。我说我想进城，他告诉说哦，你想怎么进城？我说我想打一个出租车，他说太早了，没有出租车。我说有地铁吗？他说没有，还没有通。我说那有公共汽车吗？ 他说有。我说我在网上看有一辆车是可以到市区的。 嗯， 他说对。我说请问车站在哪儿？他说就是你刚才哭那地方。我就是发现我一个外国女人坐在路边哭这件事儿，就传遍整个机场值夜班的人。 然后跟这个欧铁有什么关系呢？ 然后 对， 哦， 跟这个火车票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从我落地到布达佩斯开始， 嗯， 然后我再去罗马呀，再去维也纳，多亏有了欧洲通票，因为我不用再， 哦， 我只要 不回来了， 我只要查一下时刻表就行了。哦，因为欧洲通票的好处就是，如果它是按日期算的，它相当于是一个火车的天票。 对，嗯， 你只要当天，比如我坐了第一趟车之后，列车员会在你的车票上面写着日期， 就激活了， 证明这一天你已经用了。 嗯， 那这一天你可以把所有短途的旅行都放在一天。 嗯， 因为你只需花一个一天的天票就可以用火车旅行一天。 嗯， 所以呢一天我是把什么比萨斜塔呀、巴勒莫呀，就是西西里的那个传说那几个地方放 在 一个地方。 就是， 在 意大利坐火车能居然这么准点儿， 我 觉得你的 刚才就想一直问 你能够在一天游玩，我觉得也是你的幸运啊。 而且还是冬天，而且还是冬天下大雪的日子。 啊啊， 我还特别整，我非常幸运，因为我哭的岁月都在落地那刹那都有了。所以呢那一段时间我是觉得欧洲通票对于我并没有经验，在各个国家的官网上查询这个火车票买便宜票的经验的那个时候，欧洲通票非常有用。 嗯啊， 当然之后我为了省钱，我可能就是在哪个国家去旅游，我就在哪个国家的官网买火车票，提前几个月会更便宜。 这不是费劲吗？但是 对，但是这个非常方便。 嗯， 而且它有弹性日期和连续日期，大家一定要关注。 嗯， 弹性日期就是比如说我买了五天，那指的是你任选五天里面，不是说挨着用。 嗯， 但是呢连续五天的意思就是我从一号第一天用了开始，后面的连续五天一直到六号就终止了，中间你哪怕不用，你这买的这个票也作废了。 明白了啊，这个算是用将近有五分钟的时间把这个欧铁票给这事儿说明白了。 最后一分钟才说到欧铁票。 这个优点就是 对， 当这个通票的好处就是你买了之后，就哪怕火车误点 没关系， 你 赶下一班， 你坐下一班就行。 对对对对 对， 对。但是有一个 one more thing 哈，就是多一个事儿，想问问看，因为大家伙儿都会，因为我们今儿毕竟还聊瑞士嘛哈，因为大家伙儿都可能知道瑞士有交通系统，就是这个 SBB 这个东西。那这个瑞士通票 Swiss Pass 跟欧铁之间是否有一种相融的可能性？就是说我们买了欧铁通票，能不能够就包含了瑞士通票呢？ 好，迫不及待的，我要给大家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啊来。 欧洲通票呢，是一个把欧洲各个国家铁路统一在一起，像一个联盟一样。就比如说像我们星空联盟，包括像国航、北欧航空这种很多航空公司，它也一样。欧洲通票铁路，它把这个各个国家的铁路公司集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联盟。所以呢，当自己国家发行自己国家的月票的时候， 嗯， 我们管这个叫自己国家的通票。 嗯， 比如在德国有德国的 Pass， 有瑞士的 Pass， 都是自己国家铁路自己发行的。那欧洲产的 Pass 有两种，第一种呢是几个国家拼凑的组合。还有一种就是单个国家的 pass， 嗯， 所以呢，它的发行方不同，但是它们的作用是一样的。 就大家要看清哪一种功能，然后再去购买票才行哈。 嗯， 好了，终于把这个事儿说明白了哈，非常非常好，非常好。 我 用 了洪荒之力了。 我跟你讲，这个未来苗山可以成为火车专家哈，以后不许坐飞机了。嗯，以后你可以坐这个咱们的一带一路这样的一个专列啊，咱们这种快铁直接从中国出发到欧洲去感受一下那边也不错。 那下周 我想问一句，你是不会开车吗？ 我会开车，但是是这样的，有一些国家像尤其今天我们要聊的瑞士，我个人觉得瑞士非常适合火车。 嗯， 因为自驾非常复杂，瑞士不同的城市它对停车标线和停车要求是很复杂的。 其实瑞士 不都是 这样，瑞士因为有很多的区，瑞士的德语区最美的小镇和最美的线路都是自驾看到的。 嗯， 然后瑞士的法语区其实是火车的线路是它最美的那一段。 嗯， 纠正个错误啊，在瑞士自驾一点都不难。 真的吗？ 真的， 因为那个标线，它的标线，比如说有，当然我有一些去的小的城市，它会写的说，比如这个地方一点到三点你可以停两个小时。 对， 不同颜色的线。 这个欧洲很多。 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如果自驾经验不是那么丰富的旅客来说，我觉得要慎重，因为很多人现在吧，一说出去玩我就要自驾。 嗯， 但是我觉得要选择适不适合自驾，经验丰不丰富要了解自己。 瑞士只是山路比较崎岖， 对， 然后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女生不太习惯开山路的，那就是还是要谨慎一些。 嗯， 但是喜欢开车的女生或者喜欢开车的男生，我觉得自驾还是很好的。 就是别看咱今天打扮上这么淑女，其实内心是个女汉子。 我感受到了。 因为其实我在欧洲坐欧铁的经历只有一次，就是在意大利。然后自从 准时吗？ 倒不是准时的问题，而是我看到了，其实把手是很多的。 嗯， 然后就在我眼前一个人被偷了，当时我特别紧张，我特别怕万一偷的人是什么西西里黑手党，我看到了这一幕会不会被追杀？ 太吓人了。 那也是很多年前。 是这样的，因为其实在意大利的这个旅行当中，很多人的记忆最深刻的可能就是被盗。这个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当地在米兰读书，然后他到从中国出发到米兰的第一天， 米兰诺 到那个多摩罗，就是地下那个火车站，刚上来第一天，刚上来一转身的功夫，连箱子带包的都没了，什么护照什么什么都没了，然后就对什么什么都没了。 他的箱子 是 就是瞬间的事情。 他的箱子是不是贵呀、啊？有品牌的这样？ 没有，他知道他自己反正带一大堆来也没有用，带着一个小箱儿。 哦。 然后呢，他因为他不是那种长线的读书留学什么的，他是短线的。结果这箱子东西没了倒好办，什么护照证件通通都没了，要先补护照，再弄去领事馆什么的。哎呀，使馆可费劲了。 对，办事效率有点低。 但是还有一次是我自己的经历，有一次 你怎么老丢东西？ 不是我丢东西、哦、是我当时有一次是从这个瑞士出发，坐这个从瑞士到意大利也是到米兰的这个快车、国际快车，然后呢火车想要说我从早上起来我应该算好时间，大概三个小时从这个洛桑出发能够到这个米兰啊，刚好我想这会儿还能到米兰吃个中午饭，见个朋友，下午逛个街，晚上再回来。哎 ，but 想的倍儿好，到了米兰发现哎呀都已经一点了中间就是你在瑞士境内开都倍儿好倍儿快，然后刚刚过这个瑞士的境到那一站叫做 Domodossola、那站过了以后停车时间就超长，我说怎么了怎么还不走啊，半天然后开始发车了，然后开始慢慢尬游，然后呢就听到广播员就说前方这个好像有人这个人啊在铁轨上面出事儿了、导致这个车啊就乱套了，就有问题， 特殊情况 一到意大利这个境内就好像出了问题了， 那真是人品。 就 我在意大利一个人待了16天，特别顺利。 可是你哭了一鼻子， 那是在匈牙利哭的。 那我不管，你的心情没有那么好。 那个哭是带申根签证的， 对， 法国可以 慢慢的来，咱们就可以期待吧。以后意大利这个铁路能不能更加给力一些哈、 我觉得还行 ，Eurostars 嘛，欧洲之星， 欧洲之星是吗？有，其实去法国还行，坐那个 TGV 什么的哈。 对，但我更喜欢 DB 去德国那边的。 对， 在瑞士能看到什么样都有。 经常罢工的国家，法国、意大利这种。 你知道，因为我比较强硬，我曾经无数次跟火车站的人理直气壮的说：“为什么晚点？后面我都找不了车。”那些人说：“你别激动，给你另一张火车票可以吗？”我说：“现在这么晚了，我一个女孩子。”他说：“好，给你酒店可以吗？”我说：“酒店我。”这么晚了一个女孩子，她好，给你5星级酒店，你觉得可以吗？ 可以吗？ 我说可以，含早餐吗？她说含。我说我一个女孩子不能特别远，她好，400米可以吗？我说可以，那我先去了。我有几次都这么成功了。 她特别的幸运，就是有时候就是小 lucky 啊。 我可能在德国铁路是黑名单，有可能一刷我的护照，这个人给他吧。 看来我应该多提一下铁路，因为基本上我在国外全部都是自驾。 是吧？ 对。 一会儿咱们来去说说看这个自驾的情况哈。咱们要先进一下这个半点的宣传了。宣传之后回来以后，咱们就要聊聊看关于这个暖和的地儿。哎，别说滑雪，还没到，还有点暖和的地儿，还有海岛的事儿呢。 还有海岛的事儿，好， 赶紧说说海岛的事儿。咱们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视频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是我们的旅行单元《左右巡航 Stereo Go》。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直播间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喽。来，我们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小飞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算前往长滩岛的游客也开始调整了出行计划啊。得，全球旅游消费指南马蜂窝近日就发布了五一小长假海岛攻略，长滩岛计划搁浅的游客还可以选择前往这些地方看海。 嗯，没错，大数据告诉我们呢，说这个即将进入淡季的东南亚海岛啊，将会热度持续了。全球热门海岛当中，排名前十的分别是普吉岛、巴厘岛、芽庄、苏梅岛、仙本那、塞班、沙巴、巴提亚，还有贾米以及马尔代夫。 嗯， 这个能不能不再去巴厘岛给他们添乱呢？他们那儿也清垃圾呢。 是吗？我这里我就去过俩地儿。 是吧？就是马尔代夫跟塞班。 不是， 哪儿贵去哪儿。 芽庄和普吉岛。 芽庄普吉。 芽庄还真是我2009年去的呢，洋气 吧？现在还那样。 是吗？ 应该是。 我去的时候没有人去。 那可都现在应该不是了， 真的，我去的时候沙滩上就没有人收费，那个长椅随便用。 你看这个岁数大就是有先见之明啊。对对，那么早可以去。 而且真的是我坐着那个夜巴士从那个胡志明出发，我说我并不知道目的地是哪儿，人家说你就坐吧，这趟线由南向北或由北向南，我就由南向北坐，然后呢看见哎一睁眼， 你怎么老赶夜巴士夜火车？ 让省酒店钱吗？穷游吗？ 哎呦我的天， 这么少、啊、 太惨了这也、 哎、那个夜巴士说实话在越南那个夜巴士很好、 嗯、 因为他们火车非常慢，条件很差、 嗯、 但是夜巴士是那种带铺的，而且很舒服，还有软铺和硬铺、嗯、我肯定买了软铺嘛， 我还以为你更省钱买硬座呢。 而且就是这样的，他一上车那个司机就会给你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纸袋子，说你把你的鞋 呕吐袋 你把鞋什么的放进去，因为我上面全程上面是地毯和铺了毯子的软、 哦、 像软卧一样很舒服， 这还挺高级的感觉， 挺舒服的。然后呢我就觉得睡得还挺好，第二天一睁眼7点我突然就说下一站40分钟之后到达芽庄，我就看那个海岸线很美，我说那我就在这下好了。我买了一张票，这张票是说你可以由南向北一直坐5站、 嗯、 你随意停，你下了之后你可以再比如说你住个2天3天，我决定接着走了，下一班车你随时上、 嗯、 可以接着坐，这样的一个票， 这个不错， 特别好、 啊、其实现在芽庄应该是很多的这个亲子游的好选择了，因为很多人们愿意去芽庄选择这个去珍珠岛乐园， 嗯， 也可以去那边看一看相关的这种啊、吃货们喜欢的大市场啊，弄点海鲜啊之类的， 我估计现在价格上去了， 肯定是。 我当时去的时候随便早上起来拎着行李找了一家酒店， 嗯， 人家说你要海景还是不要海景，我说我每天在海边躺着，我不需要海景房，他说好，15美元含早餐。 这么便宜， 而且你想如果我提前订会更便宜、 嗯、 因为我是临时去的、 嗯、 然后我说我想参加一个 tour， 因为他们有那种一日游嘛，不同的游轮公司，我当时在网上看攻略，很多就是欧洲人喜欢妈妈林那个公司、 嗯、 我就报了一个这公司，我说这一天多少钱，他说10美元，我说便宜点6.5块吧，他说好， 半价 哦，6.5块 半价， 儿童半价、啊、那会儿你个儿矮，对 现在 对、酒吧不让进吧， 查你护照，对对。 然后那个妈妈林那个票我当时记得包括什么呢，就是人家车会早上起来直接到你酒店去接上你、 嗯、 晚上还会送回去，然后你在那个从码头开始上船，包一个中午餐和下午的海鲜餐以及下午水果餐，去4个岛的浮潜， 太便宜了。 如果你去潜水你要自己另付费，但是去游览这一天非常棒。 那是2009年的时候是这样的情况，现在肯定没戏了、 啊、现在加2个0吧，是不是要 2个0？不是，1500美元也太贵了吧， 加1个0，我 一个零差不多，我觉得嗯，1个0差不多，150美元差不多啊。 反正，嗯， 这个芽庄到此结束啊，也不能再铺堂了啊，赶紧把这个事儿说了。美纳多这个地儿也是一个新鲜的地方， 哎、 因为很多人都看过这个电影《前任攻略三》，是吧、 嗯？ 你看了没？ 没有， 还没有，赶紧回家看去。 我的前任都不在了， 都 他们 被你埋 吓死我了。这个他们 我都是这样说的， 他们得气死，应该是您是不是要祝福他们赶紧气死是吧？我们是个很负责任的节目， 都已经有那 move on 这新生活，干嘛要看前任的电影呢？ 来来啊，这个因为美纳多热度啊，这个也是因为这个电影而一路攀升，所以4位数出现了一个2位数的涨幅。 嗯， 电影当中呢，这个林佳分手之后呢，去海豚湾看海潜水的情节，也是让很多人觉得，哎呀，这个印尼这个除了有巴厘岛之外，美纳多也不错啊， 听上去不错。 这个地方呢，之前很少人知道， 嗯， 也算是人们现在心中啊潜水爱好者们的一个圣地了。 哦， 嗯，来，那么关注过这样的一些个海岛消息之后，我们再来赶紧回到今天的主题、正题以及专题，就是关于我们的滑雪的内容了。终于要开始滑雪了， 耶，开心！ 滑雪之前，来先看看片花吧。 好呢。 今天我们要到瑞士去滑雪了，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够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哈。在瑞士怎么进行滑雪度假方式有很多，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特别来宾，那就是我们的滑雪达人丹丹还有魔法学院的院长张岩，欢迎二位嘉宾。 我们又回来了， 哎，是的。那刚刚呢，我们看过了一个小的视频啊，能够让我们搭乘瑞士航空去到瑞士感受一下，据说是一年四季都能滑雪，这个事儿靠谱吗？ 确实是， 真的可以啊。 嗯 嗯，那好，我们在瑞士之前还是要来说一下，其实全球各个地方有很多的这种著名的滑雪圣地， 嗯， 能不能给我们先来简单盘点一些其他的国家，包括瑞士，包括其他，咱中国也可以说一下， 咱们就由近到远吧， 好， 好不好？ 先说北京附近的， 嗯， 所以北京周边的雪场就特别多了， 特别多。 那可能大家知道的南山、 嗯， 石金龙、君都山、渔阳、等等等等等等等，就是 再远 22家雪场， 再远点到河北， 然后就是崇礼、 崇礼、 万隆、太武，张老师应该知道的更多。 然后富隆， 嗯， 然后今年还新开了碎云山，然后老一点都是美的、长城岭、崇礼，现在7家雪场， 嗯， 未来还有2家雪场要开业，一共9家雪场。 嗯，其实就是说，咱们这个马上冬奥会2022年就要开了啊， 嗯， 咱们这个是不是提前也得先练练手？这个在你说冬奥会都开了，咱能不体验体验？咱说滑的多好，另说哈，体验体验总也是应该的事情。 对， 岁数大的话，像苗山这样的哈。走上雪场，闻闻那儿甜丝丝的空气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早就上去了， 对吧？嗯， 我早就上去了， 没下来。 现在一个消息就是崇礼雪场现在还能滑啊，不是不能滑， 还、 开到4月底呢。 嗯 嗯，然后第二个消息就是明年这个时候高铁就开始试运行了，到年底就正式开通了。 嗯， 我们从北京过去50分钟。 哇，这个特别棒。 对，就以前我们开车3个小时这件事儿。就过去，就是过去， 烟消云散了啊！咱们这是在北京和北京附近的， 嗯， 咱再往远点说，咱邻国， 嗯， 像是日本这边，刚刚我们提到，其实也是滑雪圣地嘛，啊， 冬天丹丹也去过日本， 对，我觉得我感觉日本的雪场是不计其数的， 嗯， 我当时在日本那个御茶水买东西的时候，然后拿了一本日本雪场的，就是所有的介绍， 嗯， 然后当时我就震惊了，因为曾经在我们的记忆中就是北海道。就是大家一想去哪儿滑雪，可能就是想去北海道嘛，然后就那几个雪场。然后后来我在那本书我研究了一个月， 嗯， 就是要因为要不停的去查，因为那本书是英文的， 哦， 所以要去用英文的名去查它的中文，就是日语字写出来是什么， 嗯， 然后就为自己设定了，哎呀，其实你都可以基本上4个月都泡在日本， 嗯， 然后就可以不停的去滑。 哎呀，所以 雪场很多，像新 超乎我们的想象啊！ 日本实际上是这样，它分了几个大的区域， 嗯， 一个是离东京最近的长野这个区域，就是20年前举办过冬奥会的长野这个区域。 嗯， 我觉得长野呢适合于什么呢？就是说你除了滑雪，你还可以在东京、大阪、京都、名古屋这些地方游览购物， 嗯， 然后什么清景泽、奥特莱斯，然后这一趟线温泉， 啊， 什么看野猴子这一系列你都可以玩， 嗯， 然后加上滑雪，因为它办过冬奥会，也是很专业的滑雪场。 对， 嗯， 然后北海道呢就更偏。偏重于滑雪和旅游，它旅游景点和滑雪比较多。另外在日本东北部啊，像青森啊、岩手啊、安比啊那些地方还有很多滑雪场，全日本有1000多家滑雪场，绝大多数都比国内的滑雪场的规模要大 大， 因为它降雪条件比我们要好得多，就是跟国内比起来就是温度更合适，没有像我们崇礼或者东北那么冷， 嗯， 然后降雪更多更舒适， 嗯， 然后吃和住服务这一块软件还是比目前我们国内的雪场做得好的，我们这块还是要真的要跟日本学习的。 嗯，就是在日本啊，咱再远点呢。 嗯， 再远点， 基本上就是欧洲和北美了。 欧洲、北美 两个大的滑雪的度假的。 南半球就没有 有 滑雪的地儿。 新西兰、阿根廷、智利，就是马上到6月底、7月初，新西兰、阿根廷、智利又进入雪季了， 嗯， 就是咱们的夏季是他们的雪季。 反季去滑去也不错啊。 我基本盘点这个可以滑雪的国家，咱们就看冬奥会拿奖牌的这些。国家， 俄罗斯啊， 对，北欧国家，然后欧洲国家几乎都有， 嗯，对对对， 然后南北美， 嗯， 然后包括亚洲呢，就是日本、韩国是冰雪中最强的， 嗯， 然后中国像哈萨克、中亚一些国家也都是有雪场的， 嗯， 基本上将近50-60个国家是有滑雪场、滑雪度假这个生意的。 哎呀， 格鲁吉亚是吗？ 啊，有 这么多的选择。其实这个，前两天我刚刚看有人这个飞这个阿斯塔纳航空， 嗯， 这个去哈萨克斯坦那边滑雪， 嗯， 也是倍儿好倍儿好的哈。 对，因为人家 也做过冬奥会， 当时跟咱们竞争冬奥会的就是阿拉木图啊， 哎， 就是他的雪场其实比我们要好。 对，来，这个聊完了全球各地的之后，咱们今天咱们挨个说，咱今天是主要还是说瑞士，以后咱们有机会的话慢慢再说别的地儿，好不好啊？ 说好几年， 这个对， 说好几年， 对， 咱们一直说说到2022年， 说到我们都老了， 对 对，先说瑞士吧，这个瑞士为什么这么得天独厚？能不能给我们来先去用你们的亲身经历说一说？ 其实我是觉得第一，它的就是纬度，它是在那个40到50度嘛，然后这个地方，而且加上它有在阿尔卑斯山脉，然后欧洲的屋脊，我是觉得这种空气对流条件，然后导致的它的这个气候条件非常适合，所以它的降雪量是很长的。那还有就像我了解到的，瑞士的一些雪场都是在海拔可能4000米以上，所以它常年都是有雪，比如采尔马特那一边，所以我觉得它这种天然条件导致的，就是大家都会觉得瑞士是这种比较适合滑雪的一个地方。然后其次呢，我觉得可能是从历史的一个岩石性下来的。那最早的就是贵族都是在在英国嘛，那英国人呢，早期的时候这些贵族人都是到瑞士来疗养的，就那时候大家是因为英国有这个就是大雾嘛，或者是空气不太好，比如说雾霾。 你听人家英国人都怎么玩是吧？ 对，然后所以早在早在1830年的时候吧，应该英国人就到瑞士，然后呢在这边疗养，然后而后呢就是一会儿我们就会提到的 Sir Maurice 这一边，它就演变成为一个滑雪度假的一个地方。那所以这种就是贵族的概念然后一直深植在欧洲人的心中，那英国又是一个老牌的目的地，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像一个品牌意识一样，就是人家早在那么多年之前就开始打造自己滑雪的这个品牌，那所以到现在延续下来，大家都会觉得，哎，瑞士是就是最就是应该讲是滑雪最好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在好像在北海道二世谷吧，有一个小镇也是叫好像也叫圣 Maurice 小镇，对吧？所以就是大家都对他们是怀着那种崇敬的心情。 所以你看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情况让我们会发现，其实在瑞士旅行到圣莫里茨啊有很多的理由啊。那当然了，这个我们能不能够也先从去瑞士滑雪的包括像是费用啊、路程啊、雪场啊、雪季啊，包括服务配套啊，甚至是教学方面，跟大家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啊。可不可以？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首先呢，滑雪呢这件事儿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事情。你肯定不可能说我一上来就给你扔到最陡的雪场的最难的雪道上面去。那对于所有的消费者来说的话，首先去它合适它的水平的雪场，瑞士的雪场很多，包括这个阿尔卑斯山沿线，其实法国、瑞士、奥地利、德国、意大利都有很多雪场。然后呢其实每个雪场定位不太一样，所以呢有时综合性的，就是初中高级道，然后各种级别的酒店配套服务等等我都很全的。也有呢是比如说我更推崇于家庭度假，还是有更推崇于发烧友的竞速啊这种专业，还有一些是年轻人去玩单板啊等等，这些不同的雪场的风格不太一样，它场地设施和服务呢也会有一些个性化的一些区别。所以当你去决定要去欧洲滑雪的时候，首先你要看你自己的什么样水平，然后去什么样的雪场，而不是说觉得什么都可以去。我就是亲身经历啊，比较惨，10多年前第一次去欧洲滑雪，然后被一堆比我滑得好得多的朋友拉到了法国，然后基本上上了山他们就不见了，然后我苦苦的摔翻滚，这个练就了一身的抗 停歇， 对，练出了一身抗摔的功夫， 形象啊， 翻滚 闪转腾挪， 我不停歇。 对， 但是你摔了一周呢，回来还是进步很大的，就是回来之后再去南山，就觉得哎呀，这雪道太缓了。这个我得手拨了拨了地才能往前滑一滑，速度好慢啊。 但是您这样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比如说您还是比较系统的了解滑雪知识，有很多 不能生摔啊。 对，有很多滑雪爱好者，他们在这个基础知识不了解的情况下，特别容易逞强。滑雪滑冰这件事儿，很多我身边的人特别喜欢逞强。 这就是不请教练的。 对，这就是我特别想说的。滑雪滑冰这个冬季运动啊，它 它可能上手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呢，你一旦滑起来之后，你就会有特别大的热情和激情在里边。这个是 学习成本， 对。然后很多运动其实是可以打着玩，比如像羽毛球，咱们是没有找教练，咱们玩也可以，因为它可以玩。 跳棋什么的， 这些都行。 弹球。 但是我觉得滑冰、滑雪真的推荐大家，如果你想做，一定要找专业的教练，至少那个入门课要好好学。 好好学。 另外也别因为一下您今天状态好了，光就冲到终极道，然后紧接着说不行，明天我订机票，我得出国了。咱们要了解自己情况， 循序渐进。 其实呢，这件事儿我就是因为我比较早去国外滑雪，所以呢就会发现一件事儿。其实这跟我们自驾去国外一样，实事求是的说，在国内开车的时候，可能所有人都在抢，都在加塞儿，甚至各种违章的情况。所以呢，也会逼得你融入了这个环境，做很多也是在抢的事情。但是我们去国外一开车，就大家都很礼让，都很守规矩，也会让你很守规矩。 就是你也没有必要去跟他们抢了。 对，因为就你会让你感觉你为什么要抢啊？人家都让着你了，你还 抢不过，人家速度更快。 但是滑雪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在国内的雪场，你能看到很多人在，比如初级道、中级道上，就那个连拐弯和刹车都不会就冲下来，像鱼雷一样。对对对。但是你在国外你就见不到了，所有的人。不，比如说不会或者水平比较低，他去参加对应的教练班，或者是请私人教练，或者参加这种 group lesson 的课去上课。就是在雪道上，你看到的全是像一个鸭妈妈带着一群小鸭子在那练习的人，你就见不到这么冲的人，你就不好意思再去冲了。 明白。 但是国内呢，可能就是你边上老有人嗖嗖嗖的去冲，没有人去制止，然后你也觉得，哎，我也可以冲啊，我为什么要请教练啊？他们也不请啊。 从众心理。 对，环境很重要。这个因为欧洲已经形成了100多年的历史了，像圣莫里斯真的。100多年了。 来，咱既然提到了圣莫里斯，包括这也是在瑞士滑雪度假的一种起源，咱们先看看圣莫里斯这边的一些相关的图片好不好？ 好， 会发现真的超级美，而且还有一些是来自于这个张岩老师自己当时的一些体验的时候拍到的这个场景的图片哈。这些都是圣莫里斯的照片，我们一张一张来， 这张好 帅，看一看哈。这雪这山是吧哈，还有这种运动你见过吗？ 哇， 雪地赛马， 雪地赛马， 对，哇， 包括还有这两个情况，就是比赛啊，这种底下全拿小国旗啊，你这应该是专业赛事是吧？这是 对， 对， 圣莫里斯是冬奥会的发源地，第一届冬奥会就是在圣莫里斯，然后他办过两届冬奥会，然后每年的欧洲杯啊，各种比赛一直在圣莫里斯是一直有的， 再来看这种。 哇， 多得劲儿！ 这个是在欧洲的滑雪场经常可以看到的场景，就是在这个滑雪场中间可以吃点什么汉堡啊、牛排。 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因为雪道太长了， 太长 了。就是因为你差不多从住的区域一般在1000到2000米之间，然后呢顶峰一般在3000多，接近4000的样子。然后呢1000到2000米落差这种情况，雪道就会有十几公里长，就是说你从上面滑到底就十几公里，甚至如果设计的更盘山一些的话，20-30公里的雪道都有， 你且滑一阵呢。 对，所以你要一口气儿像我们国内，比如说2公里一条雪道一口气儿下去，那件事儿在瑞士比较难， 就是不太存在这种小雪道。 对，所以一定在中间有很多的小酒吧、小餐馆，让你停下来，饿了就吃点东西，不饿呢，哪怕要杯煮红酒什么这种，大家晒晒太阳、聊聊天，然后再接着滑，休闲的感觉。 我听那个， 我觉得就是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另外一种啊，就除了雪道长这个事情，第二种看法其实是。我觉得是滑雪度假这个概念，现在滑雪度假这个概念其实在中国是没有的，因为中国人想到去滑雪都是一部分觉得挺苦的，大家想到海岛度假是个特别美的事情，对，我就很想去。但是说到滑雪度假，大家第一反应就是特别冷，但是呢其实 Sir Maurice 就是一个滑雪度假的发源地，那包括它的这种香槟气候嘛，当地人称为香槟气候，你们知道在整个瑞士其实开香槟最多的地方就是在 Sir Maurice 啊，是吗？ 对，因为大家有很多人就会在就是滑雪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会开香槟，然后呢，我们不说这个叫酒驾， 他们是喝吗？还是说、就是、 他们是真的喝，真的喝？对， 我以为是作为庆祝啊， 不是、 乱喷那样的。 其实他们是一种朋友之间以滑雪为理由，我出去玩、然后大家在那边是度假的形式。 德语区的人啊，喝这个香槟类，只要怎么说呢，像啤酒、香槟这些全都是饮料。 对，他们认为 Prosecco 这种全部都是饮料的， 这个正常啊。我们继续来看图片，这几张好像是刚刚我们发现的张岩老师他在当地拍到的这个相关的滑雪学校 是 吗？ 这是儿童的学校，这我觉得是瑞士的特色。因为我们很多都是家庭亲子去国外度假嘛，然后他是可以托管孩子的。 对，托管孩子， 孩子 好棒， 对， 家长们随便玩。 就家长你去，比如说教练带你去滑更大的山了，然后你把孩子托管到这个儿童学校里边，然后 各玩各的， 不同区域的小单独的场地的儿童教学，然后有很多道具，就是小孩自己的道具，他在里边去在道具中穿行去练习。 你看这个小魔毯啊， 对，儿童专用的小魔毯， 哎，对，各种各样的小的这种工具啊，这种教学的体验。你看那种小桩可以穿越小桩子， 对，还是儿童的 小障碍物， 然后很多卡通的玩偶，然后教练也会穿上玩偶的东西去逗你玩。 从小就有这种学习的环境，逗我玩，我特别欢迎哈。对，我特别喜欢跟那小朋友们一块玩。 因为我们很多大人担心什么呢？担心比如说小孩如果跟成人在一起滑，有可能被成人撞，因为这小孩太轻了，太小了， 小孩也容易撞大人， 所以他有单独的儿童区域， 没错， 专门负责给小孩去教学的，跟大人分开的。 大人都滑成这样，对吧？ 我的梦想就是歪过去，真的， 你是栽过去， 倒过去， 真的，我的梦想真的是能够歪过去。 哎呦，当然，我觉得其实对于滑雪来讲，圣莫里斯刚刚丹丹提到了，这是滑雪度假的一个发源地哈。我们就用一段短视频来去了解一下圣莫里斯什么样子的。 圣莫里斯这边哈， 标志物的羊， 哎呦，真是漂亮， 哦啊、 真是漂亮，嗯，太美了，太美了。像这样的一种冬季的运动，能够让我们在圣莫里斯去感受一下，真的是完全有理由能够让我们去到瑞士去滑雪，对吧？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真是有福，因为我们可以视频直播，嗯、所以大家可以在网络上看到我们呈现的这么美的一个记录的视频短片。 哎，没错。那当然了，这个我们这里呢还要跟朋友们说一下，马上就要进入我们的整点的广告时间。嗯、各位听友们、网友们，马上锁定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下方的视频，我们的直播间，进入我们的现场啊，看看我们长啥样，看看我们嘉宾有多美，嗯，看看滑雪到底有怎么有个魔力的方式，好吗？我们一会儿见。 4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晋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的滑雪这样的主题啊、嗯、这样享受一种魔力般的运动，其实真的是一种度假的选择，它不仅仅是一项运动，它是一项度假的选择。 对，其实像刚才丹丹我们讲的一样，很多人认为呢、嗯、出去滑雪，尤其出国滑雪一定是很辛苦的一个探险或极限运动，但其实它可以是我们一种生活方式，就像西方人对待滑雪一样，他们可以就是喝一杯小酒啊，然后从这个山顶上滑下来，然后晚上和朋友聊聊天、嗯、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你刚才咱们看那个小片当中是吧，人家怎么玩的这个过程是吧，人家住那个酒店啊，这种生活方式啊，吃吃喝喝的东西啊，当然下面时间我们就要给大家一些推荐了。 嗯， 刚刚我们看到的也算是比较传统而且比较奢华的这种类型的酒店和度假的体验。 嗯， 那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些现代的啊，年轻的声音，年轻人喜爱的， 就是我这种 倒也不是啊，并不是青年旅社。 我不是非要住青年旅社。 你还有卧铺，还有卧铺车。 对，还有卧铺车，对。 我可以住民宿。 民宿我觉得可以啊，这种 family lodge 啊，也可以完全没问题啊。 这种农家乐嘛，因为我相信每一家农家乐的老板娘，可能人家还明天带着我去滑雪呢。因为 别叫农家乐，人家可能真的挺有钱的。 对对 对，农庄主。 对， 农庄主。 瑞士真的是有很多，就是类似于像地主一样，因为早期的瑞士其实都是，就是不能说农民啊，就是他们是有很多的地， 有 山 民。对， 然后像我们认识的一些瑞士人，可能这一片地啊，雪场啊，然后加包括酒店盖起来那片地都是他们家的 庄主， 庄主。对， 每年收租。 我在法国住到一个，就是你说的这种在雪场里边的一个 house， 然后呢，人家房主人，开始我住那天没有房主人，是一个朋友接待的。 嗯， 然后呢，周末的时候房主人坐着直升机回来滑雪。 哦，听上去 在院子里了， 好扎心， 特别 扎心， 真是。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一种情况呢？ 嗯， 我觉得咱们下面时间，刚刚我们既然提到了这个是年轻人们所喜爱的哈，咱就可以选择一些相对来讲比较适合于年轻人这样的一些度假型的酒店，一边呢去感受滑雪，一边呢去能够得劲儿住一住，吃吃喝喝的也不错，是吧？ 嗯嗯， 那其实咱们有代表性的，咱去选择一叫做Flute Lodge and Spa， 这个能给我们来做一下相关的， 其实我觉得 讲解。 富如特的业主，是个特别走心的业主。为什么说走心呢？我觉得这个 也是个农庄主这样的是吧？ 差不多 。对，因为其实我在我看来，因为我是在瑞士自驾过的人，我觉得瑞士最美的一个场景就是有山有水，然后这一池高山湖映着背后的青山，然后青山碧绿的景象倒映在这个湖中，这一种美景。 此刻应该有图，对 对，此刻应该有图啊。 对，但是就是富如特这个酒店的选址，其实它就在一个高山湖边，然后一个海拔1910米的地方，也就是说你都在瑞士不用出门开车，然后只要走出你的房间就能够看到这种高山美景。当然冬天没有，因为冬天完全是白雪皑皑， 那是冰湖， 冰湖，对，然后上面覆盖着厚厚的雪。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酒店的选址就特别的美，它是在就像一片世外桃源的一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在那边你可以感觉到，因为酒店的房间大概是100多间嘛，然后你会觉得其实天地之间只有我一个人静静的在存在着，然后那种很静谧的感觉。那张岩老师应该是在富如特拍过星空， 对，我在夜里2点3点的时候享受过这个雪场都是我自己的感觉。 对，然后你看就是满眼的一个星空映在天上， 对，能看到完整的银河， 所以就这种非常非常美。但是呢酒店因为它是就是瑞士的一个特色型的酒店嘛，然后它酒店的内饰里面有很多就是这种木质结构，然后呢所以你会觉得一种特别温暖的感觉。我特别喜欢这个酒店的就是那个篝火，就是 壁炉， 对，真火壁炉，真火壁炉，烧柴的 壁炉啊，是真的。 你会觉得很暖，特别是你从外面雪场进来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呀，好温暖，像回家的感觉一样。 哇，这个小木屋， 然后对于像我这种懒人，其实我会觉得，就是这种 ski in ski out 就滑进滑出的酒店是我特别喜欢的。其实，在瑞士我不太清楚其他地方有没有。然后，为什么我会觉得富如特特别好？就是因为我累了，我就可以回来。但是我总是怕缆车号到关门， 你看那就是你的不对了吗？对不对？ 你体力不够好。 对呀、啊，能够 对呀、 啊， 老年人2-3点钟就收板了。 对，然后每次就他们说：“哎呀，可要回去了。”我就觉得：“哎，天还没有黑呢，为什么就要走？” 看啊，这个哎，这没看见有壁炉啊，在背面是吧？应该是，这可能是他们这个是叫什么地儿？大堂吗？ 就是你站在这。 这地儿还 是这个是那个酒吧， 酒吧的位置， 对，背面 大堂跟餐厅都是有的，就是基本上就是你回来，大家围着可以先烤着壁炉聊聊天，然后再去回厨换衣服， 这地方热红酒， 对。 哎，你知道刚刚从外面看像一个小木屋一样，结果里面其实还挺棒的， 别有洞天。 然后酒店其实它从外形上，当时这个设计师的感觉是一个水晶状的一个建筑体，因为他会觉得那种晶莹剔透的感觉，像飘在湖面上一样。 来看看这个刚刚的外观，这刚刚你说小木屋是吧？这样一个门帘啊，这是门帘啊。然后这个是它的那个整个的那个酒店的那个楼的样子是吗？ 是的， 对，这个是房间，也是挺温馨的。 对， 因为雪场这个雪场酒店呢，它还是照顾了一些客人。其实，经常出国滑雪的客人，他们都自带雪板的，所以你是可以把雪板其实寄存在入门口有一个储物柜，然后你每个房间号会对应一个就是一个柜子。 对对对， 这样的话你回到房间里面，其实第一你东西比较整齐，然后第二呢就是也不会弄湿你自己的房间。 主要是 非常的人性化， 酒店为了保护家具，你把雪板带去容易把家具破坏 好清洁 对对对，搁门口爱画画去吧，是吧？ 酒店是在半山腰的， 它在那个入口的那个 locker 那个区域里边呢，它的柜子是烘干的， 哦， 就是像我们常用的手套、头盔啊，鞋，在那个区域里边，它在晚上的时候会热风给你，然后你明天早上穿上是干的，不会是潮的。 哦，这太好 了，这个客户感受 哇，服务好到位。 你白天进去的时候你感觉不出来，它在夜里的时候会把那个暖风打开给你烘干。 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一种比较好的、全新的第二天的这种穿着雪具的体验。 对， 别到时候你说都已经冻成冰坨了，第二天怎么弄个雪板啊？是吧？怎么弄那个鞋和头盔呀？ 对你穿进去，你穿进一个潮凉的雪鞋， 很难受， 基本上今天就不想干什么， 心情就一下挂了。 但是我相信这个酒店应该是对于像丹丹这样专业的滑雪爱好者， 比较专业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酒店是适合各种第一滑雪懒人，第二呢、就是陪朋友出来滑雪的，加上特别喜欢滑雪，我觉得它是适合很多。因为你想去滑雪的话，你就出门去滑。那我们门口也有一些雪道，那些雪道是不要钱的，就你连那个雪票都不用买 啊。 对， 是这样，就是说，Fruit 这个雪场呢，实际上它很大，大多数的客人 它有多少条雪道？这地儿 22条。 22条， 它是 什么概念？ 说22条，其实还有很多 道。其实我们滑的好多都是雪道以外的区域。 对， 就是你要看平方公里，都是多少几十平方公里的那种。 这么计算？ 对，雪道只是你回酒店要比较累的时候滑雪道，平常玩的时候都在坟穴里边。 他们一般不玩主干道， 主干道就是回去用的， 穿树林子 啊。对对对对对， 回家用的。 然后呢，大多数的客人其实住在雪场下边镇子里的，所以每天呢，就像丹丹说的，其实你要开车或者坐山头bus 上到雪具厅换了装备，然后再坐缆车，就是相对来说很耗费你的时间，也没有那么的舒适。你想中间回来休息一下是不行的。 对， 然后呢， 根本就是 稍微这个追求品质的客人就会住到这个酒店，其实在雪场的中间，就是我们说的半山腰，就是它下边有一半雪道，上面还有一半雪道，它正好在中间。然后中间这个区域呢，边上有一些平缓的雪道，就是可以初学的人在这练习的， 不要钱， 不要钱， 不用坐缆车，那直接在那滑就可以了。 可以生50瑞郎， 50瑞郎可不少啊，能够吃这一顿挺好的了啊、 对， 然后你比如说这一家三口来了。比如说男士先生他可能滑得比较好，那几个人可能去滑上面的大山去了 啊、 然后比如说对小朋友和太太可能就在这个比较近的区域里滑一滑，比小孩要想睡午觉了，直接就回酒店了。 是，然后或者是比如说一些女士，我们那个只是想我去雪地上拍个照，然后呢比如说我穿上雪服，但是其实我并没有想怎么这样去滑，那我拍拍照呢，在雪道上拍拍照，然后你还可以继续回到酒店去做 SPA 呀，泡温泉呀，对， 刷个存在感， 凹造型， 凹造型， 对对对， 像现在这个就是小朋友在初雪的，在初雪道上， 对 对对， 所以这个雪场和这个酒店应该是一家的是吧？ 其实是在一个区域里面， 就是雪场里边有很多酒店， 对， 大多数是你说的那种庄主的小酒店，像福禄特这么大的这个就是。 我理解，其实这个就是，我理解这个就是迪士尼里面那个酒店 啊，对 对， 可以这么理解， 对吧？ 大的那个。 对， 其实还有就是，就我刚才还是提到那个滑初雪，就是很多人就是特别是粉雪的热爱者，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自己是那第一个从粉雪 那个印儿是吧？ 滑下的那个印儿。这种 专门治疗强迫症患者， 所以你住在酒店里面的客人，你就可以很轻松这种体验。 哎，真的 优先进入、 你说这个大家好像都大部分有这个问题。 就咱们平常咱在北京下雪，你愿不愿意穿着鞋先去踩雪地去？ 我经常去国贸滑冰的时候，就一定要等那个清冰完了之后，我赶紧要奔上去。 没有道子的时候， 对对对，我就喜欢那个。 我想问一下，长城那砖上你没刻字吧？ 咱们不干这个事儿， 对，他只搬砖， 而咱们只在这个每天清冰的地方滑一道。 嗯， 因为老外是这样的，他们有一部分人呢是像刚才丹丹说会早晨赶第一班缆车上去滑第一个印儿，然后还有一部分比这还变态的，就是我们6-7点钟吃早点的时候 啊， 他已经背着板子，因为缆车还没开嘛， 是啊， 开始爬山了。 哦天哪， 爬到 坡 上，然后就是等我们坐上缆车的时候，人家头一趟已经滑回来了，吃早点去了。 真的，虽然吧，当时的瑞士人就是当地的那个酒店的人跟我们讲说，如果你们要想滑初雪的话，你们要7:45准时出门就可以。 这么早？ 对，非常的 precise， 就可以准确到7:45。然后后来我们发现，其实那种疯狂的爱好者们，人家都滑回来了。 7:45，人说你赶第一班的那个缆车上去的时间，那是对吧？ 对， 真的好早。 想多问一句，缆车要钱吗？ 缆车票， 缆车票， 缆车票， 这个缆车票是 相当于雪票 次呢，还是说是按天儿？怎么？ 你滑的时间越长，比如说你要是7天票，你平均下来的时候，是越便宜的。你买单日票肯定是贵的。其实这所有的雪场都是这样的。 咱们就可以拿这个福特来举例子哈，比如说咱们这个这么好一个地儿，有山有湖，夏天可以玩湖，冬天可以玩雪。那咱们这，比如说咱们去那儿住几晚合适的？一般的游客来讲。可能他不是专门为滑雪去的哈，他一般游客来讲， 住两晚还是住三晚？ 我觉得三晚吧。 三晚。 对，因为你，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坐国际航班到，然后可能一般都去的是苏黎世嘛。 对。 苏黎世开车一个多小时，然后这样的话，你去你到酒店已经是下午了。可能一般如果有时差的话呢，需要倒个时差。 可能有点累。 或者是熟悉一下酒店嘛，对吧？先到一新地儿，然后先摸摸这个新家都什么样，周围走一走。 先把板子租了。 哎，对。 把装备 都办齐了是吧？ 第二天租版的吧，第一天租版的多付一天钱。 我前天晚上租，它是按二十四小时算，它不按 倍算，按二十四小时算，太好了，把东西都租齐了。第二天一早赶7:45啪上去到，对吧？ 啪上去到， 啪上缆车，对， 啪啪。 所以我觉得怎么着也得住三晚，这样你可以有两天的滑雪体验。 对对对，两个整天的。 如果要是喜欢滑雪的，我觉得应该是住到五晚， 就是往那儿待一个星期。然后 五晚至少可以滑三次，是不是？ 至少可以滑四次， 三到四天， 而且那三到四个整天的话呢，平均分布到这个22个雪道，人家不这么算是吧？ 对，真的雪道只是那个类似于 小 一般人，我觉得经常滑雪的应该一天就把22条雪道都滑完了吧？ 滑一遍啊。缆车坐得过来吗？ 嗯，坐得过来。你要刷道的话，肯定只刷道的话肯定够了。但是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说一条缆车上了一个山头，然后它有若干条雪道往下走。 嗯， 当然会分不同级别嘛，就是蓝道、绿道、黑道。然后那比如说初级的，那你选择那个容易点的雪道，然后绿道，然后比较长，慢慢滑下来。然后高级的去刷黑道。 哎，这个颜色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标准是统一的吗？各个国家，欧洲国家是什么？ 欧洲跟北美稍有差别，就是说它会多一个红道。北美一般就没有红道的概念。 对， 还有地方会有双黑道。 对， 哦， 双北美叫双钻，欧洲叫双黑。 哦，那比如说我在欧洲，比如我相信德国、瑞士应该差不多，包括意大利北部，那几个颜色分布大概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就是你常滑的最初级入门的是绿道， 绿色的， 对，然后蓝道相当于一个初中级道，其实如果按我们国内标准的话，它应该算中高级道了。 对， 然后呢，有的雪场会有红道，就是相当于中高级道。 嗯， 然后黑道算高级道，双黑就是那种极限道。 所以无论黑还是双黑，我都没见过。 能在缆车上看一下哦，他们又开始玩命了。 啊，然后铁力士还有一条黄道。 对， 哦， 不亚雪的野雪道， 野雪道， 对，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说你 off road 就是完全道外的那些你随便可以随便滑的区域，但是它有一块 就是没人经营的地儿， 对。 我包括现在就是咱们国家为了迎接冬奥会嘛，很多的修建的国际雪场的那个标准颜色色道好像也是跟国际接轨的。 接轨的， 对，看他管理公司或者设计公司当时请的欧洲的还是北美的，他基本上就是用欧洲或者北美 的 标准。 颜色 标准 不一样的。 也是这几种，他只是会加。 没关系，到时候我们到当地以后问清楚就行了。 对，得了解清楚。 他会免费领雪道图，所有的地方就是须知，告诉大家第一件事，到某一个雪场，先去酒店大厅或者是卖票的地方领一张这个雪场的雪道图。一般正面呢会有雪道的分布，是缆车的分布，哪个缆车几点到几点。 对。 然后呢反面呢会有这个比如说哪些餐厅比较好吃，有什么这个牛排啊，那个瑞士这火锅啊。 重要。 对。然后你能了解一下这个区域大概什么情况。 其实刚才提到了，就是张岩也提到了一句，就是在不同的标准雪道里面的级别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国内很多的爱好者就觉得，哎，我已经可以上中级了，但您出国的时候一定要慎重，我建议您从初级开始。 没错， 因为人标准跟咱们不一样。 没错， 对吧？坡度啊，陡度 去的时候也是先从初级道，就是先 适应 刷一下。 对对对，怎么也得要先适应一下那个雪质啊，天气气候啊什么的。 对，其实在我觉得第一次去国外滑雪的人，其实可以选择去日本。因为日本的雪场基本上所有的它的雪道有一个度数的标识，但这个度数的标识呢被瑞士人所不齿。我第一次问张岩老师的时候，他也觉得，哎，你们为什么要看这个？因为这个坡度就是咱们知道越陡肯定就是越难。 对，我会看的。 对，日本是所有都有，但瑞士是所有都没有。 它难度不只限于坡度，就是说这么说吧，比如说一个山一直这么下来，你认为挺难的，但是瑞士或欧洲有很多雪场，其实它难度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什么呢？比如说我有一个坡下来，然后我还有上坡，然后还有一下坡，那意味着你从这下来的时候呢，比如说如果只是比如说一个陡坡下来，那我减速就好了，我慢点滑就好了，但是我还有一上坡呢，所以你还不能太慢， 要不然过不去那坡。 在前面陡坡上你还要放速度，你不放足够速度你上不了那上坡，就逼着你要去在那个放陡坡的时候不能减速，要练更快的速度滑。 就是说你不能抱着板子爬上去吧。 不是，我听了张岩老师说，我就想啊，我历史上没见过滑下去还是要再上坡的。 有 很多 很多 雪道。 有肯定有，我说我。 对，然后还有就是单单滑过就是其实呢夏天可能就是很窄的盘山公路， 嗯， 然后呢现在冬天把它铺上雪了， 哦， 很窄，大概两个人错身吧，两到三个人错身的一条路， 就是， 那边是悬崖。 哎呦我的妈哟， 你的眼睛直视过去之后你会觉得你一滑就要掉悬崖， 就掉下去了是吧。 然后一边就是悬崖，就是这条路呢大概延伸了二三十公里，一直盘着山下去， 旁边有防护措施， 什么都没 有，只有几根杆子， 就是杆子是在大雾天标示告诉你边的，晴天的时候你 真的没有危险吗？ 没有人掉下去。 三五太难了。三五太难了。 这件事是这样的，就是说在国内呢你会看到所有的雪场都装了护网怕你掉下去， 对， 然后呢就没有任何人去管你什么水平都会赶上去， 嗯， 在国外呢是这样，我都没有护网，然后在雪场须知告诉你，你要根据你的能力选择你合适的雪道，如果你去了你不该去的雪道，一切事情你自己负责， 去了你不该去的雪道。 因为在国内我也是经常在那个就是上高级道的时候吧，我会发现有个问题，就很多人是拿了雪，就他买了雪票哈，他说我一定要去一趟高级道，我不能浪费我花的这个钱，我不能浪费我花的这个钱，所以很多人就上去了，上去之后呢在山顶拍个照，然后呢拍个雪道的感觉，没有，然后他们再坐缆车下来，这个是在国内特别多，然后在国外是这样的，他会有个标识告诉你，就是 no way down， 就是你只能上你不能下，如果万一你就是自己很逞能的上去，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自己抱着板下来，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安全的， 走下来是吗？ 对，或者花钱叫救援。 哦哦哦哎呀，所以 瑞士的救援15分钟，打个电话，直升飞机就到了。 直升飞机哇！ 对， 但是要你要花钱付费， 嗯， 想到一看那个付多少钱， 我们省的那50瑞郎能付得起吗？ 基本上跟飞回国内的航班的头等舱钱差不多吧？ 我的妈呀， 这么贵， 所以一定要量力而行。 我的， 这是一些提示啊。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个小视频，我们准备了两段10秒的小视频， 嗯， 这也是之前呢我们的两位旅游达人，像土鳖老宋啊什么的哈，他们曾经去到当地来给我们拍回来的一些个小视频。 他们是边滑边拍的吗？ 他们是让别人滑， 他们没有出现人儿，嗯，他们岁数比你大，对，你放心，先看看这个怎么能够上山这段小视频，哎。哎，这是两段小视频啊，只有20秒钟的时间， 嗯，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大概其的一个景象，就是说它还是很多元化的， 嗯， 尤其到了夜间时候，这种星空的质感，虽然说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没有办法给朋友们去展示一下如何去拍星空，但是我们可以去想象，就是在没有光污染的一个雪山当中，你可以去仰望一下天空，拿起一个手机，咱这周五啊， 对，咱们可以用华为 Pro 20吗？ P20 Pro， 对， 对 ，P20 Pro， 上周刚说过， 拍一盒吗？ 这个， 我们俩周五的时候有数码单元， 对，咱这周五就可以拿这个来去拍一拍试试看， 对， 好不好？ 我们这周推荐的这一款可以夜景拍摄， 因为这周五是谷雨节气， 哦， 所以真的是烟花三月了，可以去拍拍景色了。 嗯， 到时候咱可以找一个夜里头去拍拍看星空，真的可以能够看到不一样的质感哈。来。咱今天并不是数码单元，还是把话题聊回来啊，继续的从这个福斯特的继续说起。 嗯， 咱今天这个例子一定要举全嘛喽。像这种的滑雪圣地，咱们要是说如果让我单独去5天都跟那儿滑雪，我腻得慌，对吧？ 他想换着地儿滑， 不是 要新鲜感？ 我 他想玩点别的， 玩点别的有没有其他的 吗？就是那个什么了，滑下那个 slatter 叫什么？ 雪橇， 雪橇， 爬犁什么的哈。 有一个自己拽着就可以下去的， 这都刚刚我们都看了图片了， 嗯， 我刚刚发现了我另外一张图片，这位男士他在拿着一个杆子在钻这个雪地，这是湖面吧？ 钓鱼， 对， 这个我喜欢 冰钓， 嗯，这个我喜欢。对，如果说咱们在这那个湖面，它的夏天是一片大的湖， 真的是湖，对， 多大一片湖啊？ 嗯， 能够跟昆明湖那么大吗？ 嗯，差不多， 差不多， 啊，那么大， 真的， 那么大一片湖， 对。 冬天全冻瓷实实的。 哎，我这样吧， 刚才有一个全景的照片，可能有那个湖的。 我记得是这样，就是徒步一小时， 就是绕着湖走一圈是一个小时 啊， 对。然后对于一个时间和就是面积概念没有任何概念的我来说，你问我说和哪个湖相比，我不太清楚。 嗯， 但是呢，我只知道一个数字，就是他当地人告诉我的，说你步行一周是一个小时左右。 嗯， 哇，那挺大的。 这么大个湖面，一定底下有鱼的。 嗯， 所以冰钓是完全可以的哈。 但是踩上去真的没问题吗？ 没问 题， 那个它冻得很厚。 哦。 然后我去这个雪场的时候，当时， 好饿。 我去雪具大厅租板， 嗯， 那租完板之后呢，我就闲着没事儿瞎逛，我看大厅里都有卖什么的，我想买点吃的，真特别饿，找个自动售卖机，然后真发现一自动售卖机，然后过去一看，什么呀，这都是一堆字母，也没有吃的，然后仔细看里边没一样东西我认识， 嗯， 然后都是鱼漂、鱼线、鱼绳、什么钩， 各种各样的 渔 具、 渔具， 什么这些东西，自动售卖机卖的就是你去冰湖冰钓的时候用的所有的工具。 所以夏天也可以钓鱼，冬天也可以钓鱼，冰钓， 对，冰钓。 而且冰钓应该在瑞士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的，富如特市它是有这个执照，是可以去做这个。 这要执照才行，不是说找片湖冻了赶紧冰钓。 不可以随便捕山。 对，你要去卢塞恩那个有天鹅的湖，你弄个杆儿，我反正没在那儿见过有人钓鱼， 肯定不行，是吧？ 警察来了， 钓个鸳鸯什么的哈，到苏黎世那也肯定也不行。 对，所以一定是因为他们还是很注重环保。我觉得瑞士人是特别热爱自然的一个民族。 对对对， 大自然是瑞士人的最主要的资源， 因为这是他们的 家乡， 热爱自己的国家。 哎呀，刚刚我看那大鱼之后，我就饿了。 我也饿， 我想看看人家这餐厅里头有什么东西可以吃的没有。 我不想看环境，我想看菜。 菜 有没有盘子？ 我跟你讲，如果今天要让你看菜的话，今天咱节目就甭做了，就开始流哈喇子了， 开始聊菜了。 我现在已经开始流了。 咱下节目吃饭行不行？有点起子好不好？求你了。 好嘞， 来，这是他们餐厅是吗？ 对， 能吃到什么好吃的吗？ 这个酒店呢，一共是有四个餐厅。 嗯， 那如果喜欢意大利餐的朋友，这边有专门的意大利菜。 嗯， 然后其实我觉得吃披萨什么的还挺好的。 我觉得就滑雪的时候特别适合，就下手吃点什么东西。 对，然后就很豪放，很看着就感觉。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我觉得滑雪应该配点火锅，但瑞士奶酪火锅我不爱吃。 不，这分午餐和晚餐 啊， 我觉得。午餐呢，吃披萨特别开心， 嗯， 大家一块儿啤酒披萨， 这可以，大家一块儿来， 对， 晚上嘞， 然后晚上像这边它有一个餐厅是米其林推荐餐厅， 嗯， 然后它有很多精品的菜，比如说喜欢就是西餐的那种就。搭配的都巨美，然后各种的点缀啊，这样，而且分量非常大， 是不是有很多鱼海鲜类的？ 鱼海鲜，然后还能吃到一些像鹿肉什么的，就当地的山珍海味、 野味儿。 对， 我会认为，其实米其林推荐餐厅一定要点它这个本店的甜品去试试看， 嗯， 才能够证实它的实力如何。 真的吗？ 因为甜品要足够精致， 美到不想去， 对才行。你试过没有？ 首先那个滑雪滑一天下来，大家会体力消耗比较大， 补充热量， 然后补充热量。 对， 那先来一块牛排或者什么烤羊腿，反正诸如此类的， 整点横的。 对，然后他那个 是真饿呀， 牛排和小羊排还是挺好的。然后这个后边你一定，因为他们瑞士人标榜什么呢？就是说所有的原材料都是我们。本州就是它这个州或者什么本地产的， 来自当地， 对， 当地 包括奶酪，包括配的这个蔬菜和肉，基本上要本地产的。 嗯， 这个他们很自豪这件事情。然后就是小航老师刚才说的那个甜品，就是一定是各种角度拍完照才舍得吃的。 哎呀，你印象最深刻的菜是什么嘞？ 给你看图。 哇，这个我给大家讲讲啊，这个是个冰激凌球球，但是， 这我也看出来了， 但里面有一个肉桂，是不是？ 那好像是个 cookie。好像是一个小的那个手指， 哦， cookie, 手指 不是饼干， 对对对， 哦， 然后上面这应该是姑娘那个小印儿吧？ 哎，这个国外有姑娘啊？ 有。还有这是什么呀？这个啊，这是，那个，对，这是客房里边的吧？这是欢迎水果 啊，这欢迎水果， 欢迎水果啊，猕猴桃和橘子。还有这个我们的同款的小狗狗，对， 对，丹丹带过来的。 嗯， 其实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汤，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喝汤的人。 嗯， 我觉得在这个酒店里面，我已经喝遍了所有的什么土豆汤啊，然后番茄汤啊，然后牛肉汤。 真厉害你！ 能迅速恢复体力。 对啊， 来看看这是什么？这个是 哇， 这个菜我觉得它可能更好看。啊，就是面包吗？然后里面是有一个， 是三明治吧？中间有窝了一个蛋。 蛋。对，那边有薯条，下面有些菜，这个蓝的是紫薯片， 看不太清楚。 对，应该是紫薯片，感觉像是。看这个吧，

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的一个时段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每周一晚上的旅行单元啊。今天跟各位听友们还有网友们去分享一下关于在瑞士的滑雪度假的体验，这样的一种魔力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哎呀，一种不同凡响的户外感觉啊。 来吧，刚刚说了半天菜，终于可以让你看看菜了，刚刚甜品看了半天， 真的有横的了，来着。 没横的其实大家能够想象，来看看在这素的。 哦， 哎， 还是素的呀？ 素的，横的倒是咱们慢慢吃啊。 啊、 哦，素的。其实说实话，我是觉得啊，滑完一天特别累了以后，光吃完那些个特别横的了以后啊，我觉得特别害怕油大的东西。我更愿意吃这样的沙拉和清爽的东西会多一些。 真的吗？ 其实我觉得在瑞士滑雪不会胖，我在日本滑雪胖了7斤。 你天天吃面条是吗？ 对，因为 天天吃拉面。 因为我早上起来，就是像我在日本滑雪的时候，特别喜欢喝大酱汤， 哦、 然后像我一般能吃2碗米饭，然后 特别下饭感觉。 特别下饭， 那你还怎么瘦？ 中午的时候，因为日本雪场就有很多面档嘛，然后所以我中午一般都是拉面，然后晚上呢继续烤肉配米饭。 哎呦， 我一天我觉得我得吃5碗米饭， 这是日本圈主食。 对，碳水太高了，跟我们来做运动来看的话，转化糖分太多就长肉， 这肯定不行啊。 对，所以基本上在日本要是刷，像我一般去5天嘛，然后也挺意外的，还能长了7斤肉回来。 真的呢？ 对， 在欧洲不会长胖吗？ 不会。然后我这点肉又在欧洲都掉下去了，因为欧洲其实你要吃肉的话是不会胖的，然后还有吃蔬菜，像在瑞士，我的午餐就是汤。 对， 就一碗热汤就够了， 而且他们的汤都是肉汤啊，或者加一些奶酪。 哎呀，我都聊饿了。 那你是在日本吃饱了，有了力气去瑞士减肥了？ 最后是一个平衡， 反正就是现在已经平衡下来了。 回北京的时候，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其实主要可能还是因为瑞士吃饭贵，所以他吃的少。 其实东西不太贵，我觉得，因为你像日本吃烤肉也挺贵的。 哦，日本吃东西真的挺贵的， 肉呢，5A级和牛。日本的价格虽然很贵，但是北京的1/3的价格吧。 在瑞士吃饭的话，像如果要是一道主食，也应该也就是在40-50瑞郎左右。 一道主食 了，比较好 了， 你也说是瑞郎了， 对， 那是比较好的了， 都不敢提到人民币。 你要普通吃一餐也没那么贵，比方说你要吃上一些个街边的这样的一些个比较好的，就是普通的这种餐厅啊什么的啊， 可能 什么一个人是28-35 瑞 郎，就是也吃的挺好的。 对， 瑞士的瑞郎和人民币的 乘7.1， 对。 就按7算吧， 你就按7算吧。 你 比方说你去吃一大碗的那种日本拉面，再点一个像大份的这种海藻的小菜啊， 再加2个炸鸡块， 基本上 再加上一个冰激凌， 这得50瑞郎差不多。 差不多，因为你比如同样吃一个牛排，那普通的肉排跟高等级的肉，这个价格会差好几倍。 那是， 所以不能完全按分量来衡量。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全世界吃饭的水平价格都差不了多少。对，便宜有便宜的吃法，贵有贵的吃法。 这倒是啊。刚刚我们看那些餐厅里边的菜都贵吗？ 不贵啊，我不是说了吗？就是基本上30多，然后50瑞郎。火锅 中餐应该会 人均大概 越贵 多少钱 吧？ 人均应该也是在50瑞郎左右。 哦，那还好， 50是包括酒水什么都算是。 我的意思就是说，人家在山顶上，在这地方是吧？ 给你搬上去， 能有全靠缆车运上去，有这食材， 对， 能吃上热乎乎的，不错了。 而且特别感动的一点，就是我们那一天离开的时候，然后 餐厅经理把你们吃哭了。 没有，其实他很多的生活垃圾都是运到下面来处理的，所以你要想一下这些 cost， 因为他们就是为了保证山上那片纯净。 对， 因为当时我在找行李，然后来看到了一个就是运垃圾的车，他们是把垃圾都运到山下来做处理的。 对，就所以这都是成本，咱们也得理解。 这个比泰山山顶的煎饼便宜多了。 我看看，说咱们比咱国内景区一些饭馆那便宜太多了。 对， 对，其实，在国外这方面呢，做的比我们要成熟的多。比如咱们现在很多景区还是很难控制的价格，但是欧洲总体来说价格，虽然它是一个很大的景区，但是和城市差别没有像我们景区和城市落差那么大。 基本上跟城市价格差不多，可能就稍微加了一部分刚才说的环保这一些的成本。 但是提醒大家一句，既然这么美的地方，出去旅游的时候还是注意保留一份纯净在那儿啊。 那我们还是说在瑞士滑雪，其实像租雪具什么的，我觉得 跟国内水平也是差不多。 嗯，咱们看看这个雪具大厅里边长什么样 哦， 对吧？这个就是他们那个租雪具的那个地方，是吗？ 对对，是 这个就是哈。这个地方我看没有很大呀，怎么？ 因为是这样的，这个国外的租雪具的生意其实不是特别好，是因为大多数外国人是有自己的装备的，不需要租。然后呢，另外呢，还有一些人是去雪具店，因为雪具店一般会有一种服务，叫做就是说，你比如说今年出了什么新款，我会有试滑板提供给你，那个租的价格会更便宜。然后呢，如果你租了五天，然后你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的，我想买下来。可以把这五天的租的钱就算在买价里边了。 哦， 就直接买一个这款，就是你试用之后觉得好就直接买。 先试后买， 对， 就跟咱买橘子先尝后买什么一样。 对，但是我们中国的客人呢，因为你飞机上不是特别方便嘛，你可能就不会带自己的雪具了，因为他们都是开车去的，直接放在车顶上就 OK 了。 对， 这倒是。 我建议呢，我们的客人去的话，尽量像头盔、雪鞋、 雪镜、 号、雪镜这些，就是你贴你自己皮肤的东西。 雪服。 雪服。对，就是基本上你会贴在身上的东西， 嗯、 尽量用自己的带过去、 嗯， 因为毕竟还是有一个卫生的啊、和味道。 这还有一个合脚吧，我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我这次自己偷懒、因为我想欧洲之后还要就滑完雪，可能还去周边 旅游别的地方玩玩的、 所以我就先扔下了雪鞋，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滑雪那几天嘛，对。然后那边的雪鞋不是特别合脚，就是我正好处于两个半马中间，大一点。 欧洲人的脚长窄 扁， 对，咱们亚洲人的脚更厚更宽， 足 所以呢，对，所以你不一定号合适了就能穿到合适的鞋，可能加脚、但如果不加脚了，它又会长的很多，让你滑雪的时候这个重心掌握的不是特别好。 对对对， 所以建议呢，买亚洲版的雪鞋自己带，但是雪板这些东西可以用当地的，因为在国外租板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绝没有很旧的雪板，都基本上是当年的新款，最多也是去年的板。他们基本两个雪季这个板肯定是要卖掉了，就换新板了，所以不会说你担心像国内雪场这些板那么旧。 太好， 哇，好想去淘那些淘汰的雪板， 很便宜，很便宜， 是吧？ 真的，他们两年就会更新一下。 现在上哪里淘呢？ 可以去日本。日本还有净土嘛、然后还有雪场在开。 对， 基本上每年到三月份，你在欧洲或者日本这些北美这些国家，你都可以拿到一个五折以下的价格买到当年新款。 就在雪场里面是吧？ 雪具店啊，所有雪具店，别管东京城市里边的，还是像雪场里边的这些雪具店，都会当年款打折打得很厉害。 哇，好赞！ 那既然提到这些雪具的事情呢，包括注意事项，咱们的我觉得下面有必要啊， 对， 今天咱们最后的一个时段当中，咱们用十来分钟时间，跟大家去说说看，刚刚丹丹作为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女生滑雪达人的例子来说说看，自己心目当中滑雪怎么能够美美哒这事儿，对吧？ 啊，其实我觉得滑雪是一个挺费脸的事儿。 怎么讲？ 因为你的速度是很快的，然后第二呢，它有就是像我觉得国外一个好处啊，它的温度是比较合适的。像我就不敢轻易去国内那种长白山啊，或者是那边太冷了，可能零下30度。那么但你即便是在一度左右吧，就平均1度左右的时候，其实你的风是非常冷的，然后再加上你可能会哈出去的那种哈气，然后呢，基本上一天下来。你的皮肤是遭受了非常严重的损伤。如果滑几天，再加上日照很强，是极其容易晒成他们自己讲叫 pro 黑，就是有一个大雪镜的那个盖住。对，所以作为女生来讲，我觉得滑雪前和滑雪后的皮肤护理特别重要。 来，下面我们是美妆的时段，这个《唐人不同传》我们的美妆时段从周六搬到了 周一。 来， 首先我非常建议很多女生在滑雪之前可以做一次皮肤护理，这样加强呢皮肤的基底，让你的皮肤的锁水性会更好一些。然后第二就是你刚去雪场的时候，你皮肤状态最好，那至少你拍照一些自拍都是美美的，对吧？所以你把所有的拍照时间都放到第一天。然后第二呢，就是在滑雪的当天早晨，我建议可以使用一些含角鲨烷的面膜。我基本上在雪场每天都是5点钟就会 造面膜了。 早晨，对，早 面膜是早膳，是 早面膜。为什么？因为角鲨烷是一种，就是它是提炼出来，然后可以给皮肤形成一种保护膜。所以你早晨的时候先用了这个面膜之后，你的皮肤就形成了一层天然的屏障。然后，之后呢，就是它等于闭合了你所有的皮肤受外界的侵害。当然，这种只是 简单的抵御性，之后呢，你还要进行各种的护理，然后再 我先记下来。我先 苗山默默拿起了手机，开始打开了备忘录功能。 防晒霜一定要选择50以上的， 50以上的啊。 对，而且这个防晒霜我建议 加七个加号， 一定要随身携带。 随身携带。 对， 要补，这个一定要补，男生都知道要补， 要随时补。 那为什么那么黑啊？ 这已经是补过的了。 同时在雪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使用专用的这种就是护肤品。 嗯， 那我们第一可以加上一些这种护理油的东西在里面，嗯，各种品牌我就不提名字了，反正大家都有。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擦脸一定要使用角鲨烷。 回 来是还 停，还没有说完， 还有。哦，来， 对，然后 这才到下午， 咱们把这段回头，咱们把剪成这个重播，剪成这个 对对对， 那个 放在周六， 我基本上 反复播出啊。 我基本上这个就是含角鲨烷物质的这种护，就是防，就是就是 化妆品、 护手品，加上所有的这个东西是随身携带的，然后放在我一侧的兜里面， 嗯、 然后另外一侧呢，我带的是就是粉底，然后再加上一个唇膏，还有一个唇彩，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你所有的拍照都是美的。我们知道，因为你一直带着护脸，其实你脸上的粉是会被蹭掉的。 嗯、 对， 因为我在日本的时候，我最惊讶就是日本所有的女生，她们在早餐厅的时候化的妆都非常的精致， 嗯， 特别精致， 而且是防水的 啊。 对，而且一定要用防水。就这一点，我觉得国内可能大家现在好多女生觉得，反正我戴上了面具，戴上了面罩是没有人认识的。其实不是这样的，你摘下面罩，你去吃饭的时候，人家还是会看到你，所以大家一定要美。 对， 我觉得 这张照片，咱们看照片啊，丹丹的照片，哎，这个就是丹丹戴上面罩、雪镜、头盔之后依然美美哒的样子，就是这样子。 我们要保证我们的嘴唇一定都是处于最好的状态。 我有一个问题，头发怎么办？ 对，这个我后面会说。 头发，这个头发你看你是甩出来的这个长发的部分，是吧？ 然后我可以非常推荐一些韩国的面罩，但是这一点可能张老师会不同意，但是韩国他想的非常细，他们的这个护脸是带了两个小洞，这两个小洞就是让女孩子把辫子拿出来。 哦，非常好。 对， 想得好细致啊。 因为我经过我的反复研究，就是滑雪的时候一定要梳麻花辫，这是对、嗯、对你的头发伤害是最小的。那当然，这个 经常摔，要不摔其实没事儿， 要不然雪会就飞进这个头发里面去。 你吹雪嘛，然后、嗯、当然了，这个是一天的护理，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其实是最关键的一个。 哦，还没到晚上呢，这会儿。 但是你知道吗？比如说中午吃中午饭，或者是喝一杯小酒， 啊、 我那个头盔只要一摘，我天哪， 发型就毁了， 全部毁了。 所以你要梳上嘛，就是你这样，如果你是完全是梳起来编成麻花辫的话，其实你上面头发是平整的， 哦、 对你摘下来之后也不会出现很尴尬的这种 状态。怪不得我每次都是金毛狮王了，然后就是 不要你这个头。 毛线帽子在 对呀、 啊，对挡 也可以啊。 然后到卫生间换了，再换上头盔。 你直视我们俩的脸型有天然的不同。你看人家那个小窄脸，我必须靠这些来挡住、 嗯。对，如果喜欢美的女生，我觉得在摘头盔的时候，其实建议去卫生间去摘头盔，然后这样你可以整理一下自己的妆容。 嗯、 那包括我们滑雪，很多人可能会穿就是这种保暖衣嘛。那其实我非常建议女士可以外面去罩一个T 恤衫，就宽宽大大那种。 嗯、 然后啊，当然这适合于单板了，就是显得你自己就是很酷酷的那种。 酷酷的 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坐下来的时候，这样放你的小肚子。上面会有一节一节的，然后还有很多雪裤，因为它那种系绑带嘛，你想系个绑带就很丑的样子，对。然后虽然我有的时候会套一件就是 Kanzo 的那种的就是罩衫，被滑雪大神们所不齿，但是我觉得还是挺美的。 没关系，拍完照片美就行，这心思缜密都是一些小心思哈。 对，那这就是女孩子 真是差别。我终于在想，这么多年在滑雪场没人搭理我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你摘头盔发现， 这是男是女？ 贾玲您好， 真的。 刚才我们说的是就是前期，然后晚上其实是最关键的，因为晚上是一个皮肤修复的时候。 对。 那刚才我们提到，因为用了角鲨烷的物质嘛，其实角鲨烷呢，它形成保护膜，但同时它也会抑制皮肤的活力。那所以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用一点去角质的啫喱，然后这样的话让你的对把这个角鲨烷洗掉，让皮肤的毛孔打开。然后如果大家 有就是条件允许的话，其实应该去泡一下桑拿的，就蒸个桑拿或者是泡个温泉，然后这样让你的皮肤彻底的打开，其实你的对你的循环是非常好的。那之后还要记得要敷面膜，一定要敷补水面膜。然后敷完面膜之后呢，我们要使用我们的防，就是还是要使用修复的油。对， 妈呀， 然后另外滑雪的时候，因为日光照射很强烈，其实特别容易让皮肤脸就是变有黄气，有黄气，对，然后或者形成晒斑。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要适当的去用一些就是去黄气的这种美白的产品在里面。 完了， 还没有， 还没有，继续，我们不敢打断， 还有食疗。 然后这个时候还有我们的头发，因为也是经过一天的晒，所以我们头发也是每天晚上要经常的进行一些修复，这样才能保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补一补营养 的。 对， 我想就是 excuse me 啊，这个。就是你要去瑞士滑雪，你平常行李箱里面得带多带一包这个护肤的护发的东西。 其实还行吧，就是我一般是一个雪包加一个箱子，然后箱子里面会 不多，就一箱。 对 对, 对，会放上各种，而且还有就是在欧洲，我们可能会多带一些，就是晚上吃饭的时候，大家就穿的是比较正经八百的衣服， 休息啊，正经八百的衣服。 你知道，在丹丹分享他的这个护肤心得的同时，我们的在线人数从3.1万变成了3.2万， 对对，突然间多了1000的网友。 因为大家都是喜欢美的，对， 大家都像我一样，非常想知道，同样在雪场，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因为这个美是永远的主题嘛，对吧？ 是，然后女孩子其实还可以带一些即食燕窝，就那种已经做好 了。哎呦， 然后我看看这个， 什么即食燕窝、即食海参啊？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刚才在接待室见到丹丹那第一刹那，我不会把它会联系在一起和滑雪爱好者这几个字联合在一起。 你觉得应该是一个黑黢黢的，是吧？ 他应该就是一个参加 party 啊、晚宴呐、就是喜欢美美的呀，就是我这种糙不拉几的才是应该适合去户外运动。结果 人家这么精致是吧，其实是一个户外达人，滑雪达人， 默默地低下了头。 就这是可能给我们很好的一种激励啊， 但是有代价的。其实在晚上我们去吃完饭去酒吧玩的时候，他都在 护肤修复， 不容易啊。 我是从酒吧玩完了以后， 后半夜 后半夜护肤啊。太不容易了、 这个、 啊！ 就是一定是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我觉得滑雪是一个特别让人开心的事情。像我正常在雪场度假的时候回来，最严重的问题是黑眼圈，因为我每天都很开心。然后就不管是日本就是没有时差的地方，还是瑞士有时差的地方，等我完成了我一系列的工作之后，已经到了一点了，然后呢就开心的睡下了，然后五点钟的时候就特别开心的又起来了，然后每天都处于一种很兴奋的状态。 哇， 这我是觉得就是如果你到欧洲玩的时候，这个时差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你根本兴奋的睡不着觉，一下就早上起来很早就醒了， 对， 然后可以接着玩。 瑞士比我们晚， 对 吧？ 对对 对， 然后精力倍儿好，一整天完全不累不困。 其实我觉得对咱们国内游客来说，去欧洲旅行相对舒服一点，因为他就是比较适应，但是回来之后可能会难受一些， 回来可能得倒几天， 差不多要一周时间。 去程还好， 就是基本上你到瑞士之后，你可能会晚上8-9点钟就困了， 稍微困点， 想睡觉了， 扛一扛。 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特别的励志，我单单给我们了一个榜样，就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去为什么不去滑雪或者做一些极限运动的尝试，他们会说哎呀和美是冲突的，那单单就告诉我们其实和美不冲突，只要你勤快， 根本就不冲突。对 对， 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坚持， 对，从此不要说哎呀我皮肤不好啊，对头发不好，这是一借口我不去，从此没有理由了。 而且我觉得是不是得要带一个特别好的特别体贴的男朋友或者老公一块儿去，才能够帮自己分担一些这样的重量。 都出去玩了谁顾上他们，真是 是 是吧，他们不是必须的， 不是必须的。 比起刚才说的绞杀 碗， 绞杀碗才是必须的，我现在觉得护肤品才是必须的。 行，今天我们特意没有准备图片，因为我们准备到时候让大家去搜索一下相关情况哈。 对，护肤然后在意自己。 哎，那个我插一句哈，丹丹，你把你的微博说一下 啊。对， 大家会怎么找你？ 大家可以在微博上搜索环球的丹丹， 环球的丹丹。 对， 好， 然后因为我冬天在雪场，夏天在海边， 都往黑的晒，他就是不黑，怎么回事？秘诀 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 等你们美妆环节的时候，我们再多多的分享。 是可以啊， 运动美妆。 张岩老师的微博也说一下。 对，勇敢的心 ，I Snow 就是 I S N O W。 嗯，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一定要把你的肤色在张岩老师旁边。 我今天在楼下接待室的时候，我看见他，我就觉得这样不合适吧？对，这样 还有 这么大好吗？对。对，这样伤害不太好。 哎，但是 其实镜头里面看还挺好的。 对，但说实话，就是您作为运动健将来说，您的皮肤也算保养的很好了。 对啊，这红润有光泽。 是不是买了一个很厚的护脸？ 护脸是一定要戴的，而且护脸尽量不要跟你的血镜有缝。就是那个缝如果 无缝对接， 对。 其实我真的作为一个初级爱好者来说，我觉得滑雪当中，当然了，这个头盔啊，这些都是安全装备， 对， 但对我来说，护脸是最重要的。 就是魔术头巾这种 玩意儿。尤其我去东北滑那两次，我的脸刷刷刷刷进那个凉风， 哎呀，都皴了是吧？ 对，顿时就皴了。 其实有两点很重要，就是第一呢，就是一定跟你的雪镜配套去买，它能。贴合的很好的那种，如果中间有很大的缝，那对不起，那个上下会冻伤。 嗯， 然后另外一件事就是，如果你去东北比较冷，特别崇礼，护脸一定不能只有一个，就是每天至少带两个到三个护脸。 为什么嘞？ 如果这个护脸，比如你呼出的冷空气，呼气会冻在护脸上， 嗯， 然后这块护脸就冻住了， 嗯， 冻了之后接触你的皮肤，有可能会给你的皮肤二次冻伤。 对对对。 所以如果它已经湿了，换一个。 嗯， 就一天带两三个护脸是正常的，对，换着用。 其实我还有一个建议，就选择那个天气条件特别好的地方去滑雪。 对皮肤伤害小一点的 皮肤伤害 贫穷限制了想象力了， 真是真是啊！所以你看啊，这些个美美的工具我们应该都掌握了。 嗯， 当然怎么能够让我们记录美美的？最后我们的五分钟时间来去说一下、 哦、 相关能不能够在雪场里面进行拍照的一些神器有没有？因为大家都知道、天寒地又冻、电池不扛用， 对 吧？是不是 一套一套？ 哎， 手机 怎么办？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用手机拍照的人，对，因为那个 单滑雪基本上手机不离手，他能一边滑一边拿着手机自拍。 啊 对，这 摆 pose 自拍，不用我们自拍是做帅动作，人家是摆 pose 滑着拍， 人家根本不需要 GoPro 啊，也不需要。 我还真的是没有用 GoPro，、但我的原因是因为我懒，然后对，就在设备上懒。第二 我觉得你一点不懒，忒勤快了，拿着手机还能够。 第二呢，就是我不会剪辑，我属于 IT 白痴、那所以就是像他们各种大神做出那种剪辑片，我是做不出来的。我觉得手机是最简单的，我只要用手机记录好，然后再用我们简单的女生用的这些编辑软件一编辑就可以了。 那放在壁兜里是吗？ 我平时就放在身上那个就是 内、身上那个 手机一般选择的胸口会有手机袋。 对，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在手机上贴一个暖宝宝，然后这样的话你的手机就会时间延长一点。 啊、 第三呢，就是我自己的背的背包里面会随时带一个充电 热水瓶。 充电线，因为有时候手机关机了，其实你一插上就找个有电源的地方就可以。 就是在你滑的时候，也还会背个包，里面还有一堆东西。 滑雪一般在国外滑雪一定背个包， 都会背个包。 对，一般我们会带铲子、呼吸管。 就我的包和他的包是两个概念。我的包是 说弄一腰包行不行？ 有一种 摔的时候能保证这个东西不会硌到你就没事儿。 嗯 嗯，但是我一般有时候会背一个相机。 嗯，苗山腰细。那个腰包能卡、刚好卡死。对， 就是欧洲好多，如果是有的时候租雪服的话，因为雪服有时候挺沉的，如果有时候我租的话，它上面兜其实也挺多的。 其实你应该考虑买个雪板，这样的话你直接把雪板放到雪具包里面托运，你所有的东西，头盔啊、雪镜啊、然后雪鞋呀、雪服啊，都可以扔在里面。 单板还可以， 其实双板也可以， 真的吗？ 而且一般其实托运，像比如像我们的瑞士航空是帮你免费托运雪具的，而且没有人去查， 免费托运雪具， 免费托运雪具。然后就是你买了其他的东西吧，其实特别沉的，你也可以扔在里面。 我曾经雪鞋里边放了各种那个走 东西是吗？哎呦我的妈呀！ 我们不鼓励啊，不鼓励啊， 不鼓励这样，不鼓励这样。 您顶多搁两块巧克力，我们不管， 搁鞋里。你回来咋吃 啊？我不介意。 你不介意哈？ 雪服它 鞋别送给我， 雪包其实它 是放红酒最好的防震 啊，对，防摔。 我们也这也不鼓励啊，不鼓励啊。 红酒可以带两瓶。 嗯，好了，这是一些小妙招啊，关于拍照，关于美容啊，美护肤啊，我们都说了一个一干二净。 其实我们再来去畅想一下， 嗯， 这个未来啊，现在已经四月份了，是吧？未来呢，其实夏天就要到了。虽然说咱们在北京可能或者附近没什么机会滑雪的话，如果你愿意的话，还可以依然到达瑞士去感受一把瑞士的雪。 嗯、 当然，如果愿意的话，还能再飞远一点，到达曼丘也依然可以感受一下。 嗯， 下个雪季有什么打算没有？ 对，刚才再插一个啊，我们还有一些地儿，比如说一些室内雪场， 嗯， 像那个哈尔滨这边，然后万达啊，然后世界最大的室内雪场， 嗯， 包括迪拜的这个 迪拜那个室内， 对对对， 就迪拜原来是世界最大，去年哈尔滨万达开业了之后，已经是目前世界最大的了， 嗯，但那儿热呀。迪拜那是热呀， 是 啊， 嗯， 对。 像我现在的计划是，可能也许八月份，如果时间允许的话，然后就去新西兰去滑雪。 哎呦， 南半球， 对。然后先在旁边的海岛转一转，然后潜个水啊，冲个浪啊，然后呢再去滑雪， 听听人家的生活。 张岩老师以滑雪为建长，那像这种夏天的话，该咋整呢？ 夏天像我们两种选择，一个选择呢就是海边项目，因为我们有帆船的、运动， 你看人家这日子，对，帆船啊，海钓、 对，就是你有很多这个依然能让你体验到这种速度啊激情啊这些跟滑雪一样的这种运动体验的这些运动、总在一个地方玩还是这个会比较枯燥的。 嗯， 到时候二位还是就全球转悠，我们在直播间等着您回来跟我们分享每一次的美妙旅程。 咱们下回约新西兰，下回约帆船，好， 听你们说。 再次感谢两位嘉宾，我们的爱滑雪的环球的丹丹，还有我们的魔法学院的院长，我们的张岩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啊，跟我们来去感受一下这具有魔力般的滑雪度假是什么样子的。那再次感谢朋友们热情观看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稍后将会是活力 music 课，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小飞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